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调频 87.6 兆赫的节目，又到我们开心茶馆各位茶客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的时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啊，还是要和您一起呢继续曲艺作品中的三字经这个主题。我们接着边听段子边浏览三字经这部中国古代的儿童蒙学读。这几天呢，我们看到的是三字经里啊，夏有禹，商有汤，周文武称三王这几句。夏禹、商汤我们前两期节目中了解过了，今天啊，咱们说一说这周文王、周武王。和我们之前介绍的商朝一样啊，在商周成为事实上的啊有这种天子威望，我们说后世称为商朝周朝之前，其实呢作为一个诸侯国也好，作为一个部落也好，这两个实体都已经存在了很多很多年了。周的前身呢，其实是一个小国，它崛起于中国的西北部地区，因为它建国在周原这个地方，所以呢就以这个地名啊作为国名。虽然说相对中原地区来讲，我们觉得可能说地处西北啊，这是不是偏远一些啊，是不是可能会更加蛮荒一些呢？哎，不是，周的文化底蕴非常非常的深厚，而且呢周人和早期的商人一样啊，就是在他们没有取得我们说这个天下共主地位之前，他们在诸侯当中也有着非常不一样的地位，很特殊的声望。为什么呢？第一，周的祖先是尧啊，我们说这个五帝当中的这位尧王啊，他的农官，也就是管农业的这么一个大臣啊，叫后稷。周人呢是后稷的后代，而后稷呢在后世啊被我们中国视为农神啊，就虽然没有说神农氏的那种地位吧，哎，但是也是非常受人尊重的。咱们这么一个大国，我们知道这是以农业为立国之本的，所以后稷的地位很高，他的后人也有着不一样的威望。那也可能是真的是祖先人家就是干这个的啊。周人的农业水平在当时啊各个诸侯国当中是非常领先的。我们说农业发达在中国古代这意味着什么啊？意味着国力就强盛。因为你农业水平高，收成好，人民就可以吃得饱。人民吃得饱呢，这人口增长速度就快。这就使得这个国力的强盛啊有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保证。另外呢，周的祖先啊还做过一些非常令当时其他的这些诸侯国服气的事情。比如说啊，我们刚才说了，周原来的这个建国的这个地方啊处于中国的西北部地区，它一直受到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扰。那么作为周当时的首领啊，本身它就是一个小国，小国的这个首领，但他的这个心态上我们说有一种大国意识，大国风范。他觉得对于侵扰者啊，一般说来人们想到的就是正面对抗啊，你来侵扰我，我就把你给打回去。但是这样的话呢，哎，周的首领认为双方都会有伤亡，我这样做对不起我的百姓，那我怎么办？不对抗。你侵扰我不就是想要我的地盘吗？那我就把原来的地盘啊让一些给你，我再去开发一些新的地方。那你们不就是看中我这个把农业治理得很好，想要这块地吗？我可以再去新的地方去开发，哎，这个地方就让给你。所以他呢就带着自己的这些子民们啊迁到了后来的周原，哎，把你们北方游牧部落想要的那些地我就拱手让给你。这么一来呢，周围的小国啊都非常的佩服当时的这个周国的首领他的这种气度，纷纷的呀主动投靠过来。就周当时的首领牺牲了自己原来的这个地盘再去开发新地盘，可是事实上他并没有亏，因为周围的很多小部落主动的加入到了他们的阵营里。后来呢，当这位首领啊年老以后，得考虑接班人的问题了。他有三个儿子啊，小儿子呢是能力最强的啊，人也好，非常的贤明，大家都拥护。所以呢，这位首领就想把这个位置呢传给自己的小儿子。可是呢，老人家又担心呀，那毕竟是最小啊，上头他还有两个哥哥呢，这俩哥哥要是不服，那我们这国家不就乱了吗？很麻烦。我们知道这种情况在后世那可是太常见了，兄弟之间最后就反目成仇啊。可是在当时的周国这么小的一个国家，这个问题最后是怎么解决的呢？这两个哥哥呀知道了父亲的心思以后， 为了不让父亲为难，也不让弟弟为难，自己自愿地跑到当时非常荒凉的南方去了。我到那儿去重新开拓一番基业，我不在这里面，让你们觉得担心未来可能会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发生。我们说，本来只是中国西北部地区很小的一个以农业为主的诸侯国啊，但是因为呢，农业发达，民风淳朴，国君很仁爱，兄弟之间，哎，也懂得互谦互让，就是这些因素，使得这个诸侯国逐渐的强盛起来。而且不仅自己的国力强大，他在诸侯当中的威望也在逐渐的上升。尤其到后来文王当政的时候，某种程度上啊，他已经快成了周边这些诸侯国里面啊大家公认的老大哥了啊，有什么事儿大家都来找周文王商量，哎，咱们怎么去解决啊，哪怕是其他的诸侯国之间有一些矛盾，按说呢有矛盾应该去找当时的天下共主商去解决。哎，可是那会儿呢，诸侯已经不去找商了啊，都来找周文王评理。为什么呢？这话说呀，还得是早先的时候啊，有两个小国，一个叫虞国，一个叫芮国，这两个国家之间呢，发生了一点纠纷啊，闹得不可开交。他们没办法呀，这个周边，这个周文王威望最高，就来找周文王姬昌，您给评评理。可是来到周国的这个属地呀，根本都没有等到面见周文王。他们就看到周国的这个局面，这个景象，发现周国的人互相之间都特别的谦让，长幼有序。哎呦，这两个国家的这个使者呀，看了以后惭愧的就已经这感觉无地自容，没脸了，说了一番什么话呢？说无所争，周人所耻，何枉为只取如耳。咱们两个国家在这争的这些事儿啊，都是人家周国的百姓羞耻的事情，人家都不好意思拿到面上来说，我们还去干嘛去啊？去了那不也是自取其辱吗？得了，咱们呀也甭去丢人现眼了，咱们就两家自己这儿解决了，完了互相作个揖赔个不是，也很谦让的。哎，等于就被周国的这个风气给感化，这事儿就算平了。这件事情可了不得了啊！我们说您别小瞧这件事儿，好像文王都没有出面，这里跟他没什么关系，人家自己解决的。不能够有这样的结果，这和周文王对国家的治理是分不开的。虽然说姬昌这个时候也只不过是一介诸侯，但他呢却已经成为天下诸侯的道德楷模。虞国、芮国这一次纷争的化解，在历史上也成为了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啊。周朝的史官把这一年呢称为西伯昌受命元年，也就是说从这一年起，这一刻起啊，周文王他已经是有一定的这个受命于天的成分了。我已经不仅仅是我这一个诸侯国的首领了，某种程度上我要去承担治理天下的责任了。所以您看，会化解矛盾，这是多么重要的一个技能。要说相声作品当中论化解矛盾的本领啊，谁都不服，我就服马志明先生在相声纠纷当中塑造的那位警官的形象。丁文元、王德成两个人吵得那么凶，愣生生的呀被咱们这位人民警察用蹲蹲性的方式把这矛盾给化解了。我们下边就来一起重温一下这段新时期相声的经典之作纠纷。 哎呀，这人呢，您说这听相声的人呢啊，都是心情愉快。 哎， 可是这个人呢不可能永远不生气。 那当然了 啊，难免都有矛盾。 不假， 孔子曰，君子有成人之美，君子有容人之美。 嗯， 得容人处且容人， 这话对呀。 走在街上，蹬鞋踩袜子了，上汽车挤着了，碰着了，这没有吵架拌嘴的必要， 这背不住的事儿。 往往啊都是一时逞强，谁也不服谁。 嗯， 不能栽面闹出事来，自己也是后悔啊。 那当然了， 早晨起来正是上班的时候， 哦， 大街上那是车水马龙，这个推着自行车压了那脚一下，其实呢就是蹭了点泥。 哦，不重， 没压重。 嗯， 要说道个歉就完了吧。 对呀， 这不言语愣走，那可不干了。 哦， 哎哎哎哎哎哎，索尼来，索尼来，能脏打个脏，推你妈车留点神。 这个也不含糊。 嗯， 好吧，能不定了， 能不定了，你压我脚了， 压你脚，活该，应当压你嘴。我说你嘴里干净点，你骂街了吗？

您对北京电台提出的意见建议，可以发送稿件到 abcd@rbc.cn。 关注广播，评议节目，详情请拨打听众服务热线6566-1566 6566-1566。 三副苦薯片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叫上他拉班儿，手里把乔山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孔子河边杀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瓶啤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窗边开着花夹子，夏天自由大得乐趣，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半耳边。 87.6 来了您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这是四位，给这续水，这是南京，这是天广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续菜。 杨二婶，我在这儿呢。嘿，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啊！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下边呢，我们继续曲艺作品中的三字经这个主题。今天呢，我们看到的是三字经里啊介绍历史的段落，我们重点讲述的呢是周朝的这两位开国君主，周文王、周武王。事实上啊，真正意义上周朝的开国君主呢，应该说是周武王姬发啊，因为在他的任上才算是把这个商朝呢给推翻了，周呢取而代之成为了天下共主，以天子的身份呢统领各诸侯国。但是周武王姬发呢是个非常孝顺的孩子，客观的讲呢，周后来的这个基业也的确是文王给打下的基础，所以呢周武王不愿意贪自己父亲的功啊，他呢把自己的父亲周文王姬昌奉为周的这个开国始祖啊，包括在当时起兵讨伐商纣王的时候，事实上呢后来周文王已经去世了，可是在行军的这个大部队里面，姬发呢仍然命人啊立起一块大木牌子啊，木牌上写着姬昌的名字，意思就是告诉天下啊，我现在来讨伐商纣王，其实呢仍然是奉的文王的意思啊，我来进行这样一个正义的举动，打这么一场正义之战。哎，周文王这块牌子只要立起来，真的可以说是一呼天下应。当然这样的一份信任，一份荣誉也不是凭空得来的。刚才上一时段我们也讲了，周文王无论是治国理政的能力，还是他个人的人格魅力啊，都堪称是当时各诸侯的楷模。特别是他处理各种矛盾纷争的能力啊，他能够公平正直的斡旋各个诸侯之间的这些矛盾，也使得他呢收获了巨大的声望。其实这样的一种能力呢，我们说他的基础，一方面啊，做这个事情的人他自己的心要正，要不偏不倚，没有私利掺杂其中。另一方面呢，其实也是有一些技巧可言的。我们的相声作品中啊，还专门有段子研究过这个问题。我们下边就来一起欣赏刘文亨先生和王文玉先生表演的传统相声《劝架》。 生活里边竟是我们的材料。 是啊， 你比如说吵架拌嘴，研究过没有？ 吵架拌嘴，我可没研究过。 尤其是大杂院里边，小夫妇吵起来了，街坊四邻要关顾。 那是啊， 这个劝架我发现有一个特点。 什么特点呢？ 您得看着劝架的人进来是男的是女的。 劝架要是男的呢？ 那一说话向着男同志。 劝架要是女的？ 一表态就站在女同志的一边。 这还全这样吗？ 这绝不是派性，这是特点。 是吗？ 啊， 您能学一学吗？ 比如说大杂院，小两口吵起来了，吵得那挺厉害，街坊二姐进门劝架， 这是个女同志， 这套话里边您听没有偏袒 哦， 通情达理。 那我们听听。 二姐一进门， 嗯嗯， 嚯，好家伙，您这五科倒不错啊，一天到晚的人不多，饭馆的菜老吵着。 巧别话。 哎，行了，大哥，您别叨叨了。我看最近您这脾气可是真见长，干嘛动不动瞪眼珠子，一说话嗓门特别大，怪吓人的。怎么了这是？那天你在这屋里喊了一嗓子，或好把我屋里灯管都真憋了。 什么嗓子这是？ 两口子有嘛事不好商量，吵骂闹骂，是腻了，在外边一天累了巴巴不容易，嫂子在家里轻生嘛。先说早晨起来，你们孩子大人围窝子，人家嫂子头一个起，睁开眼起来给你们打浆子埋果子，把你们这上班上学一人几个伺候走了，接着又拾的屋子生活忙活两顿饭，哪天人家不是揍了头了吃的后头啊，揍完了饭顶你快下班差几分钟，站在胡同口盼烟花似的把你给盼回来。瞧您这一进门敲出歪了过一些的干嘛，你就是挣钱的人也不应该这样。怎么了你这次在家里轻生吗？一会儿一滴的水，一会儿一趟复制店，送煤的来了，电灯费来了，这倒土这是多少活？你们家没那么个小媳妇盯着，我看你们这屋子也变成鸡窝。小媳妇多好多天真，打一般的那天我看他就不错，我打心眼里就耐他，多好，脾气真柔和。以后您可真得改改，我告诉你真的，你老欺负人可不行啊。那人再欺负我们嫂子，我告诉你，我上妇联，我把妇联主任委员都叫来，我把侨委会大娘也找来，我们这儿几个团结的一块儿给你开批判会。行了行了，别言语，坐那儿啊，嫂子别哭了，怎么着心里还别扭，别理他，走跟我溜溜。走啊，圈出来了吧。 哎，还真这意思。 女的吗？ 哦，这要男的圈呢？ 男的一说话就站在男同志的一边， 他得怎么圈呢？ 一进屋 啊， 嘿，好热闹，我看你们是无事生非。哼，大哥，行了，少说两句吧，别言语，少说两句不算吃亏，就是吃亏也没吃到外人身上。嫂子您也别叨了，您那个意思我明白，您是趁着他回来的晚，他跟别人能一样吗？一打铃加班走了，别人行他行吗？他不是个头吗？他不得安置安置布置布置吗？平常他是回来的晚，公休日人家出去过吗？你睁开眼，您那儿四大盆衣裳早预备好了，即早心就搓就揉就洗呀，累得四鬓汗流，街坊四邻都疼得慌，劝您又不是没钱买个洗衣机。您瞧您的话，不买洗衣机了，他这牌的洗衣机停了电都能用。 哼， 可是您是说的笑话是吧？这小伙子还要怎么样，就这个外表，这个岁数，这个年纪，精明强干，待人接物这热情劲儿，嫂子不是我气您，您打着灯笼也没地方找去，多疼您，哪天回来不得给您带一只糖墩儿回来。 太馋了， 有什么话待会儿再说，让他抽口烟喝口水缓缓气儿歇一会儿。行了行了，别言语啊，差不离了啊。您下班一进门您那儿好家伙劈头盖脸怎么了这？行了行了，别言语。怎么着大哥，帮着嫂子弄弄饭。哎，好，就耍着劲了，走跟我走，我那屋里，我那儿还有多半瓶芦苔叶，刚才我路过天不楼，我还买了点酱菜喝着来。怎么着，走。哎，怎么样， 是这意思， 他非得是男的向着男的，女的向着女的， 非得是男的向着男的，女的向着女的。 哎，特点， 我要把它掉一个儿呢， 掉一个儿 啊？ 怎么掉个儿？ 我呀叫他女的向着男的，男的向着女的。 那按照您这方法劝完了，没事儿是没事儿， 有事儿呢， 有了事儿就轻不了， 不见得， 容易误会， 不至于吧？ 两口子吵架，街坊二姐进门一劝架，表态向着男的。 那您再来了。 二姐一进门， 嗯， 嚯，那你们这屋倒不错啊，一天到晚的人不多，饭馆的菜老吵着。哎，大哥，我真同情您呐、 这么精明强干的一小伙子，找了这么一贴膏药也倒了霉了。你折里什么呀？你把它折里坏了怎么办呢？这刚下班累了巴巴一天了，一进门瞧你这个劈头盖脸，怎么了？累一天回来给你扛脸子来了啊？他大哥这脾气多好，这个外表，这个岁数，这个年纪，待人接物多热情。大一搬来那天我看大哥就不错，瞧你打着灯笼你也没地方找去，哼，德行。得了大哥别理他，走，跟我溜溜。行吧， 差点， 差点，差远了。 您说这是女的向着男的， 嗯， 这要男的向着女的呢？ 那行了，非动刀不可呀。 至于吗？ 小伙子一进门，嚯，好饿呢。我看你这小子这两天你是有点豁腻了。你敢骂你？你有骂了不起？你不都是出去三班挣着一包耗子药钱吗？瞧你下班回来一进门，扬着土气，舔胸贴肚，瞪着眼珠子，你有骂讹人的？我替嫂子鸣不平。你说这大嫂子哪儿不好？那么好的个小媳妇儿，怎么愣会归了你了？我还别不告诉你，哼。我憋你不是一天半天，我看你我都气火冒流。这小媳妇多好，可惜这朵鲜花插你这臭狗屎上。嫂子别理他，走，跟我喝二两 啊。 这是家庭矛盾，邻里之间要是有矛盾要调解呀，同样也是一门学问。下边我们来欣赏相声前辈名家高德明先生和福宝仁先生表演的传统相声揭瓦。 你说人要倒霉喝凉水都能飞扬，放屁会把脚后跟砸了，这不都哪儿的事？我这人可是老实，他单有这么一路人，他欺负你，欺负老实人，踹寡妇门头，绝户坟，打聋子骂哑巴，欺负月科的孩子，我都没听说过。他把你啊埋到地里，还要剁你三脚，骑你脖子拉屎，得便宜卖乖。你骑着脖子拉屎么也认了，你拉稀的么擦擦，你拉干的么把它扒拉下去。他坐你脖子能拉力气，你说说，还不让你说臭，你说你这不欺负谁吗？这不 还有这路人， 实不行，实不行，咱俩就发愿。再不行的话，一人都一条命， 犯不上。 你不让我好死，我也不让你好多少。 这话怎么说的？ 咱们是白刀子进去，绿刀子出来。 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 绿刀子出来。 怎么个绿刀子？ 我扎他的骨胆。 你瞧他扎那地方， 欺负我。这发愿的院长孙那边走吗？ 走不着这边。 我喊冤，我冤枉哦。 您听我跟您说， 没完。 哎，这气呀可不是什么好惹的， 一天的官司呢，十天完不了。 西头盖的事也有个完。常言说得好，忍是波罗蜜，是过后得便宜。 哎，您这说明白了。 哎，您要不明白了，我也不敢跟您说。 就是刚才您在火焰头上，再一说了，你们哥俩有茬有长，这就是亲有功，戚无义。今儿个他多说两句，您少说两句，您感觉这心里别扭了，俩馒头都咽在肚子里了，不说两句话了，是不是有小离去？那么刚才有高凤山呢，跟王成友说的呀，说回头给你们哥俩呢见一面。您见面的时候，他多说一句，您少说句没什么，您吃亏就委屈，您痛苦了。 还吃不了不我这儿了，可是谁说打官司告状了？ 不是你吗？ 您瞧是不是？ 我这儿没说，你这儿说打官司告状的，是我要打官司吗？ 这人都糊涂了，可是 你这儿说告这个弄那个的，我告这个 啊？ 那么你让我告谁？ 我知道你告谁呀、 啊？哎， 我想起来了，这么一惊一乍的， 完不了，非告死不得。 我说您告谁呀、 啊？告我们房东。 告谁？ 告我们房东。 告你们房东？ 哎， 是得告他，甭说是你呀、啊，要是我，我也得告他。 哎， 我就没听说过住房有要房钱的。您不叫头顶着他的，脚死着他的，房子漏了找房东，下雨忘屋了跑吗？

我这窝枪剧组了。 是啊， 我这造白面造马飞了。 就说呢， 飞发是我的，与你房东没关系。 哎， 老头子说话也对。 嗯， 枪毙你们家德行我管不着，让你搬家就有搬家的理由。 什么理由啊？ 我房子的瓦都哪儿去了 啊？ 您说这叫什么理由呢？这叫我们是住房的，我给你看房。谁那个房里房子里写着门窗户壁，没有写多少块砖瓦的？你怕你那瓦没了，你不会弄个套你把它套上？人家住房子怎么进去的？ 哎哎，高先生，我问问你，您住人家那个是灰瓦 瓦房啊？ 那么人家房子的瓦呢？ 您这人可真不记事儿。 怎么了？ 刚才我这五十块钱哪拿来的？ 砖瓦铺啊。 我跟砖瓦铺交买卖，咱这说这事儿您还不明白吗？ 哦，接着人家瓦卖砖瓦铺，这么跟砖瓦铺交买卖呀、啊？给人搬家子， 这不就倒个表吗？ 啊，有这么倒表的吗？这回给我要房钱，你接人瓦，再给我要房钱，一卖这木料，没过一年这所房成拉屎拉院了，给人搬家子。 搬家先等等，我还有理由呢。 您还有什么理由？ 我老头子，你可别胡说八道。你睁眼看看， 嗯， 我接的是后坡的，前坡的我还没动呢。 那后坡也是人家的呀， 人家的，人家我们容易吗？黑更半夜的，上来下去的，孩子那摔个好歹的呢， 摔死你谁管呢？ 这那腊月天天够多冷啊！ 嗯， 那孩子还刚七岁，抱着两块瓦，把小手冻得跟冰棍似的， 嗯、 眼泪围眼圈直转， 爸爸。 你这两块哥奶呀，那您瞅着不难受的很吗？ 这都孩子摔死的不多。 谁的理由不对呀、 啊？你的理由不对， 那不对就不对 啊！ 人走错道回得来，办错事回不来，给他以错就错。 干嘛你还要？ 我给老头子一嘴巴， 嚯、 哦，把钱抢回来了，把拐棍给他撅折了。我告诉你们三，我叫高德明，瓦接了，我瞧你怎么样？ 嗯， 欠你三天，三天你不找我，四天头我找你。气得老头子直哆嗦。哎，好，小黑，你就等着吧。 高德明，哎，你算捅了娄子了。 什么娄子呀？ 这闷三可不是什么好惹的， 这我还在乎这个。 闷三好几个儿子呢，外号叫闷家五虎， 这都六虎，都唬别人行啊，这唬我，谁不打听打听？ 嗯， 回去跟他大儿子一说呀，吓他大儿子直哆嗦 啊！ 哎呦，爸爸不让您出去，您一出就给我们哥几个惹事哟。您是买高德明高二爷给得了？ 您还高二爷呢？ 高德明不怎么样，高德明有个朋友， 谁呀、 啊？叫福宝仁呢。 我也不怎么样。 福宝人不怎么样，福宝人的哥哥有势力。 有什么势力？ 在白面房子里当窝衣。 那管什么呢？ 就赶紧请出几位有头有脸的央个央高爷去吧。 我都没听说过。 别人都找咱门口来，找咱门口来，咱们可就混不了了。 啊， 这大儿子就跑天桥去了，把天桥撂挑子全约回来了。什么沈三、宝三、张狗子、张宝忠， 啊， 连那帮场的四十几人。 是啊， 第二天都没等，当天夜里就来了。 啊， 哪个人都没空手来。都提着点东西， 还给您提了个蒲包， 每手里都提着根棍子， 得 就站在我门口，一口从音的那么央着我， 怎么央着您来了？ 高德明，出去现在， 这是央着呢，人这是骂呢， 那我倒不理会， 都被骂皮了，可是。 你说我这人见不得这个，他们一央着我，我心里倒直发软。 是啊，您是下的， 我心里我出去， 嗯。 说什么也不能出去， 这点起子， 是出去这种打轻了。 嘿嘿， 说了我一想不能不出去， 嗯， 他老在门口骂，我这边还混不混了？ 就是， 这就把我脸上划到了，到屋子学了， 学了什么？ 找切着刀 干嘛？ 跟他们拼命 啊、 哦！一人叛命，万夫难挡。 嚯、 哦！我媳妇看我模样不对， 嗯， 把切着刀藏起来了。 哎，一定是怕出事， 颤起这个地方来。 嗯， 就是家有贤妻，男儿不说相声。 他哪有这么句话呀？家有贤妻，男儿不做横事。 啊，真的不说相声，掺不上 啊，来不上这个。 到当院一看，我乐了。 怎么？ 我们当院有个曲板石， 哦， 有90几斤。 嗯， 每天我拿不起来，那天急劲儿，我会抄起来了。 我拿起来了， 到了过岛，一闭眼出外头，啪嚓下了， 砸自己了。 我把门顶上了。 你干嘛顶门呢？ 啊，不顶门，把门栓踹折了，进院子打老实呢。 是啊， 我老头子让门口嚷嚷，来开门楼，开门楼。 得， 我媳妇开门楼。 嗯。 这个时候给他36周， 嗯， 走为上策。 哟，干嘛跑啊？ 跑啊，往哪儿跑啊？ 往外头跑啊？ 往外头跑，往区上跑。 干嘛往区上跑？ 到区了我报案去。 啊， 我说他们是杂种伙子， 嗯， 抢走我90几亿， 他都穷疯了，简直。 我把椅子搁在八音桌上， 嗯， 蹬着八音桌上了椅子，后窗户支开， 抬脑袋探出去，我一看，挺清静的，哎，一片腿一出溜，活该 跑了。 底下蹲着四个，呵 呵，连后路全夹了， 就这小子顺便跑嘛。 嗯， 拉头去，让老爷子瞧着揍他 啊。 头一个就是那大儿子，可真的狠。 怎么 算了根没说，就在我腰上了。哎呀呀！ 我的妈呀，都叫妈了。 叫妈呀，你懂得什么呀？我是孝子。 哦， 到什么地方不能把母忘了？ 再说你叫不叫外甥？ 妈，还有一个肉肉的骨子 够，这点德行。 刚刚打着我呢 啊！ 我们那边街坊王三爷出来了， 王三爷 啊，就是那个王宝川，王三爷， 王宝川 刚给大灯面回来， 这不都哪儿的是这个？ 老头子一手打我，赶紧跑过来了 啊！ 别打别打，中外怎么着的事？我给了这张的事，我这门三过来了， 嗯， 他净说他的理由了，我怎么又接他的瓦了？怎么又给了一嘴巴？他买拐棍给接折呢？您评论谁是谁非？王三爷谁让我赶上了？我说的倒是中尉听，合乎的我就管， 哎， 不合乎的有你们的事在。 就是， 这您的丑啊，高的给你长大了的，刚抬头那是跟您撒娇，您打了几下出出气了，也就算完了。 嗯， 他不是白瓦给您卖了吗？您给了一礼拜的线，让他三天之内白瓦给您拉回来，到礼拜那天让他给您腾房搬家。中尉听听怎么样？ 嗯， 大家伙一口同意呗。得了，就这么着了。 人家这叫真正的会了闲事。 你要这么说，我是连你都一起告。 你告我干嘛呀？ 这两钱是趁早甭了。 怎么了？ 气头挑的一头热，净帮着那边说，可是那边人多，他害怕呀。 您没有理不是吗？ 没理，没理我也得说两句啊。 不，您还说两句呢？ 我也得跳腾跳腾。 哦， 这就是好汉子出的嘴上，好马出的腿上，一秒入林是不了牙音。我就当当当说了几句话，说的那四十多人还地气没出。 您说什么来了？ 我说爷爷，您怎么说怎么是就完了？ 到这个呀。 好了，听众朋友，欣赏了两段跟这劝架化解矛盾有关的相声作品，我们今天开心茶馆下午时段的节目呢到这里也要告一段落了。大鹏感谢您的收听，今晚的9:30在我们晚间版的节目中，我的搭档季彤还要接着和您一起分享现场评书，也欢迎您到时关注我们的节目。 下面请您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母亲是中华》，王小岭作词，印青作曲，楚海辰演唱。 星星月亮是天上的一角，草原森林湖泊是地上的一角，春风雨露阳光是我们的一角，兄弟姐妹手拉手紧紧一角。太阳星星月亮是天上的一角，草原森林湖泊是地上的一角，春风雨露阳光是我们的一角，兄弟姐妹手拉手紧紧一角。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汪汪汪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